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您好，我是主播清瑞。今天是2021年9月20号星期一，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厦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到131例，疫情来源查明。 京城京市您将会听到聚焦北京能源转型、中外绿色技术创新等分论坛将一一亮相2021中关村论坛。 14-5时期，北京将新建50处小微湿地。 国内方面，全系统准备就绪，天舟3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贵州客轮侧翻事故已导致10人死亡、5人失联。 8点开始的国际方面，潜艇交易风波还在持续，美法总统将通话，马克龙要向拜登讨说法。 8点10分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21年央视中秋晚会节目单出炉，歌唱组合惊喜不断。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清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到今日头条，先来关注厦门疫情起源查明了。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廷亮表示，通过流调溯源，经专家组研判分析，厦门这次疫情起源是外市输入病例，在工厂等人群密集场所爆发和扩散，在首次报告病例前已经传播了2到3代，导致疫情严峻和复杂。 通过组织对阳性样本进行基因测序，检出28份样本都是德尔塔变异株，并且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条。 数据显示，截至9月19号0点，厦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1例。记者从国内航空公司了解到，为防止疫情扩散，今天起取消自厦门出港的国内航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另外，今天起厦门到外地的火车票也已经显示没有余票，但由外地到厦门的火车票仍然可以购买。 目前，厦门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引进了6个方舱实验室，迅速提升检测能力到每天80万管。昨天下午5点起，同安区开始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预计今天下午2点完成。 福建莆田疫情也传来了好消息。数据显示，9月18号0点到24点，福建莆田共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0例。这是从疫情发生以来，当天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下降为个位数。 为平抑疫情地区的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厦门、莆田等地快速启动平价商店运营方案，平价销售的蔬果类价格要低于当地同类市场均价15%以上，粮油肉蛋类低于5%以上。截至昨天，福建全省共计310家平价商店已经启动这一方案，其余平价商店的启动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确保在中秋到国庆期间，福建全省现有的平价商店能全面持续启动。 目前正值中秋小长假期间，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大家避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特别是避免非必要的跨境旅行，避免到人群聚集、空间密闭、通风较差的场所，持续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可疑症状时，在做好防范感染他人措施的情况下，应及时就诊。 这次福建疫情的一大特点就是确诊病例中孩子特别多。对于中秋假期和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北京东城、西城、朝阳等区的中小学都要求学生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如果出京需要提前报备。在近日召开的北京疫情防控有关会议上还提出，学校和培训机构要定期开展核酸检测筛查，确保师生安全。 此前，教育部在疫情防控相关通知当中，把适时抽检政策变成了全国政策，

也经常被称之为绿色诊疗。 这次321工程的具体目标是让中医儿科内病外治进驻社区卫生服务，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中医健康服务，精准梳理20个儿科常见病症的外治规范，比如厌食、食积、便秘等，最终建立10个示范品牌服务点，形成有策、有效、有比较、有发展、有服务的无有标准化体制。 再把目光转向故宫，近日有网友表示，故宫深夜在东华门外进行考古。从微博上的照片可以看到，在夜色里，故宫东华门外有挖掘机在挖土，还有一张图，貌似是一处井口。画面里可以看到有向下的阶梯。 对此，故宫博物院现场工作人员表示，这并不是在考古，而是一次电力井常规检修。考古的阵仗可比这个大多了。 其实，这次施工处没有在故宫内，而是属于故宫东华门外的北侧。工作人员说，故宫博物院的每次动土都会经过严格的审批流程，绝不会轻易下铲子。这次电力设备维修趁着夜间施工，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于过往游客的影响。按计划，这次电力高压增容项目施工时间周期到九月底，每天夜间零点到次日凌晨五点施工。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进入国内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北京时间9月18号上午10点25分，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分离，并绕飞到前向端口完成自动交会对接，完成了180度的太空掉头，整个过程历时大约4小时，为天舟三号腾出后向接口，也为后续的神舟13号镜像对接创造条件。 之后，天舟二号还将进行两大试验，一是配合机械臂的转位试验，为后续实验舱的转位做一个先期的技术验证；二是配合航天员进行手动摇操作试验，对货运飞船自身的备份控制系统进行一个控制能力的验证。 天舟二号在完成所有任务之后，会择机脱离空间站核心舱，离轨前还会将废弃物打包带走，在落回地球的过程中，在大气层中燃烧销毁，这也是空间站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 而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也做好了准备，将于近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择机发射。这次发射任务将由长征7号遥四运载火箭搭载天舟3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 天舟3号船舰组合体从本月16号转运到发射区以后，先后进行了各个系统的测试检查和全系统的总演练等准备工作。我们一起来听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毛万彪的介绍。 从航区核练的情况来看，整个航区测控设备状态良好，通信线路畅通，具备了加入发射的条件，应该说我们设备设施状态良好，货运飞船系统、航天员系统、发射场系统以及火箭系统，整个的测试项目都已经完成了，测试状态合格，产品质量满足要求。最新的气象回山的情况来看，气象条件是满足发射要求的。 目前火箭系统方面也已经进入到发射前的状态准备阶段，进行了储箱的置换以及全系统的气密检查，对舰上的控制系统和测量系统进行了功能检查。我们再来听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七号火箭副总设计师马中辉的介绍。 根据最发任务发射的货运飞船的状态，火箭进行了复核，已经确认对火箭的局部进行了改进，主要增强火箭的强壮性。另一方面，针对发射前上一发出现的问题，对射前的预案以及判毒的细化程度进行了优化。目前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检查，具备了发射点火的条件。 这次发射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装 即将发射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将装载近6吨的补给物资，将与空间站核心舱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为后续神舟13号飞行任务做好保障准备。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系统副主任设计师雷建宇表示，目前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系统完成了发射区垂直状态综合测试，临射前货物装载以及发射状态设置，整船状态良好，具备发射条件。 再来关注，18号下午5点左右，贵州六盘水市六支特区臧科江一艘客轮发生侧翻。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5人失联。 目前应急管理部已派出由副部长宋元明带队的工作组，会同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 这艘客船是西陵航运公司的8015型客运船，核载40人，事故发生时存在超载问题。船上的乘客主要是臧科镇的学生，由于臧科江水域宽阔，客船是臧科镇沿河学生往返的主要交通工具。 据了解，客船在航行途中曾遭遇突发性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分析显示，9月18号傍晚，六支特区臧科镇出现雷阵雨天气，局部风速达到6级。现场搜救人员证实，事故发生时多数乘客穿戴了救生衣。 目前侧翻船体已经拉正，搜救工作还在紧张开展。由于事发区域水域宽广，水下环境复杂，搜救难度大，为此现场进一步增强了搜救力量，扩大搜救范围。同时，当地组建了15个工作小组，负责做好死者善后等工作，并开始对事故原因和超载情况进行调查。 再把目光转向香港，202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于昨天结束。经过点票，364人当选选举委员会 选委会委员，整体投票率近90%。这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之后举行的第一场选举。 根据选举安排，投票在昨天上午9点开始，全港共设有5个一般投票站和一个专用投票站，投票人数4380人。法律界、科技创新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远景界投票率达到100%。 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昨天下午在巡视各投票站后表示，这次选举整体情况比较顺畅，选民投票踊跃。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主要是体现和落实好爱国者治港，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牢牢掌握政权，这样才有机会让香港重新回到一国两制的初心正轨。这对助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实现香港良政善治和长治久安将起到关键作用。 今年3月11号，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根据决定，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扩大到5个界别，共1500人，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介绍，今年中秋佳节，月圆会在农历8月15准时报道，也就是15的月亮15圆。 天文专家介绍说，从2021年到2023年，连续3年中秋都是15的月亮15圆，而2024年的中秋又会回到15的月亮16圆。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候是明天早上7点55分，不过到时候正值白天，要想看到月亮不太现实，大家可以等到日落之后再来观赏。 虽然此时距离月亮最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0几个小时，但是从肉眼上来观看，中秋前后几天的圆月并不会有太大差别，都是同样的花好月圆。 国内方面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要定期开展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的双随机一公开税收检查。 同时提出，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成立的个人工作室和企业，要辅导其依法依规建账建制，并采用查账征收方式申报纳税。同时要定期开展税收风险分析，近期要结合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办理情况，对存在涉税风险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进行一对一风险提示和督促整改。 对税务机关调查核实和督促整改工作拒不配合的，要依法责令限改，并提请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协助督促纠正，情节严重的要严肃依法查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依规加大对文娱领域逃税典型案件查处震慑和曝光力度。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集的消息，是由赵义阳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58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科远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斌。我公司曾经获得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我个人曾经获得北京五星志愿者。我于1980年出生，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在这重大历史关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一个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根本出发，思想僵化，理性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滞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并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的结束。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地总结了改革的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目标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国将更迅速地走进世界。 从此，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开始勇立潮头，敢为人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好，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天气方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工，我们看刚才还在下雨哈，那么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好的，从昨天早晨开始呢，到现在呢，北京市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雨是比较平缓，降雨分布呢是南部大、北部小，像北部山区呢是中雨，其他地区呢都是3-40毫米的大雨。截止到7点半呢，最大的降雨量是出现在丰台的南苑，是64.7毫米，就达到暴雨的量级。而且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呢，北风也开始加大，大部分地区呢出现了6-7级的偏北阵风。山区的局地阵风呢是达到8级。北京市气象台呢昨天16:50呢也是发布了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 今天的降雨呢，目前看呢，东北部的就是密云平谷那一带结束的会比较晚，要到傍晚前后，这一带的雨量也比较大，有二三十毫米的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包括城区，降雨呢大概在12点前后，就中午前后呢结束，以5到10毫米的小雨量级为主。另外呢，白天北京还有4-5级的偏北风，城区的阵风呢是在7级左右，东部地区和山区的局地阵风呢可以达到，8-9级。下午呢，16点以后呢，风力会逐渐减小。这样呢，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防风避雨，而且呢，有些低洼路段呢也出现了积水，所以驾车出行呢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呢是比较高，因为雨量大，而且今天的阵风风力也比较大，所以建议大家呢尽量不要去山区游玩。下面说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中秋节的天气啊。因为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天气，但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天夜间的气温呢降得很低，城区的最低气温呢在15度左右，远郊区呢会降到11-12度，所以体感是比较凉的。早晚出门呢还是要注意添加衣物，大过节的别感冒了。明天呢是中秋节，白天是多云的天气，上午有3-4级的偏北风，下午呢风力减小，最高气温呢会由今天的22度回升到26度，是适宜大家外出游玩的。夜间呢天气晴好，风力不大，很适宜赏月，但是呢后半夜呢气温会降到14度左右。所以体感是偏凉，户外活动呢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王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为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洗车气象指出，今天有降雨和大风，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后面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中国银行启航贷个人消费贷款，助力刚毕业的你人生启航。贷款期限最长10年，贷款金额最高50000，毕业入职即可申请，纯信用，按日计息。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清瑞。接下来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前景交易风波还在持续，美法总统将通话，马克龙要向拜登讨说法。 阿富汗南格哈尔省首府再次发生爆炸，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爆炸事件负责。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北京市62万游客游园赏秋。 2021年央视中秋晚会节目单出炉，歌唱组合惊喜不断。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清瑞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围绕澳大利亚的潜艇交易，法国与美英澳三国之间的外交风波还在发酵。据报道，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在今年6月与英国举行的7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就敲定了核潜艇交易细节。同样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并不知情。 报道称，尽管有人警告这项协议可能有损于中国和法国的关系，英国时任外交大臣拉布还是帮助达成了这项协议。有关这项协议的文件被英国政府列为绝密。刚刚上任的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也发文表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展现了他们准备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挑战不公平做法和恶意行为。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7号否认澳大利亚在法国不知情的情况下撕毁了协议，称自己已经告知了法方，但法方驻澳大使泰伯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自己从报道中才得知澳方取消潜艇合作项目。 19号，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则为取消与法国的潜艇交易辩护。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莫里森表示他理解法国对于取消订单的失望，但他不后悔把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决定。 莫里森说，他认为法方本应该理解澳方担忧，向法方订购的这批潜艇的能力无法满足澳方的战略利益。他早已在几个月前就向法方提出了相关担忧。 法国对于这项交易极为不满，并于17号宣布召回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法国外长勒德里昂称，澳大利亚的行为是盟友伙伴之间不可接受的行为，并批评美澳背后捅刀。但是法国没有召回驻英大使，他表示这是因为法国很熟悉英国永恒的机会主义。 当地时间19号，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拜登将于近日通话，通话是由拜登方面提议的，而马克龙会要求美方对潜艇合作一事进行解释。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8号，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行程被取消。报道称，莫里森原计划在下周从华盛顿回国时在印尼停留，但是印尼政府表示，印尼总统佐科选择前往其他省份，因此这一计划被取消。 佐科此前曾对澳大利亚用核潜艇武装军队的计划表示担忧，不过印尼政府官员并不认为莫里森这次行程的取消与印尼对美澳军事合作计划的不安有关。 莫里森本周和佐科通电话，讨论了美澳军事合作相关事宜，他还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本首相菅义伟以及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接触。 澳大利亚政府官员认为，堪培拉与雅加达之间的外交关系是近几十年来最好的。就在上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和外交部长佩恩把印尼首都雅加达作为他们海外访问之旅的第一站，随后他们访问了印度、韩国和美国。 再来关注阿富汗局势。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当地时间19号，在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一处塔利班基地附近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名平民死亡，另有一名塔利班成员受伤。 就在前一天，贾拉拉巴德发生至少4起爆炸，首都喀布尔发生1起爆炜，共造成至少7人丧生，约30人受伤。这一系列爆炸的目标都是塔利班人员的车辆，大部分伤亡者是塔利班人员，伤者当中还有妇女和儿童。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呼罗珊省发布声明，宣布对这2次爆炸袭击事件负责，并称他们在2天内针对当地共计6辆塔利班民兵车辆发动了袭击，有超过35名塔利班成员在爆炸中死亡或者受伤。 南格哈尔省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主要聚集地区。塔利班人员表示，这一系列爆炸可能是这一极端组织分支的残余势力所作为。 监测全球恐怖主义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这一分支是世界4大最致命恐怖组织之一，已经夺走了超过1000人的生命。此前，他们声称对8月的喀布尔机场自杀式爆炸事件负责。这起爆炸事件造成至少95名阿富汗人和13名美军丧生，100多人受伤。 再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8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首都华盛顿的国会附近举行集会。 当天现场的抗议者人数大约有100-200人，少于组织者预期的700人，也远远少于现场警方和媒体的人数。到场的抗议者中有人扛着右翼组织的旗帜，还有人拿着我们要特朗普的标语。 国会警方表示，已有4人在这次抗议中被捕。这次集会的目的是为参与1月6号国会抗议群体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争取公道。集会的组织者呼吁进行和平抗议，但是国会警方认为集会存在暴力风险，并增强了安保措施。18号当天，有上百名警察在国会附近巡逻，国会外重新竖起了2.44米高的围栏。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还派出了100名国民警卫队待命。 还是和美国有关，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今后3天将增加航班架次，将近日涌到德克萨斯州边境小城德尔里奥的数以千计非法移民遣送出境。另外，美国正在与巴西和智利等国磋商，希望对方接收部分移民。 近期大批非法移民在连接德尔里奥市与墨西哥阿库尼亚城的德尔里奥国际桥一带安营扎寨，其中许多人是海地人。他们不时到阿库尼亚城购买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在汤河返回宿营地。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在监控着这片临时营地。德尔里奥市市长表示，这一区域现在有超过1.4万名非法移民等着被拘留。地方和联邦政府机构派遣了人员、大客车和飞机参与处置。 美联社报道说，暂时不清楚这些非法移民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抵达德尔里奥的。这个小城人口大约3.5万，没有能力收容和处置这么多非法移民。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17号临时关闭了德尔里奥市通往阿库尼亚城的唯一口岸，以应对紧急安全需求。 尽管美国想让非法移民打消留在美国的念头，一些栖身德尔里奥国际桥下的海地人却表示，他们仍打算留在这一卫生条件恶劣的营地，等待美国批准他们申请避难。他们担心海地原本就深陷贫困等各种危机，近期又经历了总统遇刺引发政局紧张，还有地震等灾祸，情况越来越糟。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际视线再来关注德国。 德国联邦议院大选进入到最后一周，最新民调显示，社民党依旧凭借 26% 的支持率排在第一位，领先于基民盟和其姐妹党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联盟党支持率比上周增长了一个百分点，达到 21%。排在第三位的绿党支持率为 15%， 大差距落后于前两名。 个人支持率方面，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获得了 31% 的支持率，跟一周前的调查结果持平，继续保持大幅度领先。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和绿党候选人贝尔伯克比一周前分别减少一个和两个百分点，支持率都是 12%。 从德国各大调查机构的结果当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党派支持率还是总理候选人个人支持率，社民党最近一段时间都呈现出较强的上升势头。不过由于相当一部分选民还没有做出投票决定，而且原则上民调结果只反映调查期间的舆情，并非对选举结果的可靠预测，所以在当前各党支持率比较接近的情况下，还很难说26号的大选最终鹿死谁手。 国际方面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8号被包裹起来的巴黎地标建筑凯旋门正式向公众开放了。 被包裹的凯旋门是已故的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和让纳克洛德设计的项目，整个凯旋门被银色的聚丙烯织物包裹，上面还有红色的绳子加以固定，许多游客在凯旋门下拍照留念。 根据报道，克里斯托和让纳克洛德夫妇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包裹凯旋门的设想，但是两人生前都没能见证到这一项目变为现实。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15号在揭幕仪式上表示，这是60年之久的梦想的实现，一个疯狂的梦想成真了。 克里斯托曾表示，凯旋门被包裹起来之后，仿佛是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在风中获得了生命，映照出光线，褶皱在移动，凯旋门的表面带来了感官上的愉悦。 克里斯托早年在保加利亚生活，后来前往捷克、奥地利、瑞士和法国。1958年，他在巴黎与让纳克洛德相遇，两人成为生活和艺术上的伴侣，最后定居美国纽约。他们创作了许多著名的临时装置艺术，包括包裹德国柏林的议会大厦和法国巴黎的新桥等。让纳克洛德和克里斯托分别在2009年和2020年去世。 遗憾的是，包裹凯旋门的计划由于新冠疫情而推迟，克里斯托没有看到这一计划实现。这一作品最终由克里斯托的侄子、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以及法国政府合作完成，使用了2.5万平方米的可回收聚丙烯材料以及3000米的可回收聚丙烯绳索，花费大约9855万元人民币。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的。下面来听今天的医保天天谈。 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生育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职工因怀孕、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导致劳动暂时中断给予必要经济补偿和医疗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2005年，本市建立了生育保险制度，目前已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全都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调整本市职工生育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自2020年5月1号起，北京市调整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支付标准，进一步保障好参保职工生育的基本医疗需求。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包括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和计划生育手术等项目。 我们来看具体的问题。问题一，产前检查支付标准是多少呢？自确定妊娠到终止妊娠发生的产前检查费用按限额标准支付3000元，低于限额标准的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支付，高于限额标准的按限额标准支付。 问题二，住院分娩定额支付标准是多少？一，自然分娩的医疗费3级医院5000元，2级医院4800元，1级医院4750元。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且采取椎管内分娩镇痛，定额支付标准在各级医院自然分娩定额标准的基础上分别增加1000元。 二，人工干预分娩的医疗费3级医院为5200元，2级医院为5000元，1级医院为4950元。 剖宫产手术的医疗费3级医院5800元，2级医院5600元，1级医院5550元。 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进入到旅游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昨天表示，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受降雨影响，北京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6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相比减少21%，与2019年同期相比减少43%，游园秩序平稳有序。 详细来看，市属公园昨天纳客近15万人次，其中有2.7万人走进颐和园游园赏景，玉渊潭公园也迎来1.7万名游客。值得一提的是，城区公园游客量达到31万人次，其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迎来了超过2.7万人次的客流高峰。另外，还有16.1万游客选择到郊区公园游览。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北京市全市公园共推出了游船赏月、民俗体验、手工制作、花卉展览、亲子科普等53项特色文化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就近走进身边的公园，感受传统文化，尽享花好月圆。 赏月游园一直是中秋假期的重头戏。北海公园今年推出了月圆中秋游船赏月活动，将延长荷花湖摇橹船、御苑环湖龙舟以及荷花船的运营时间。市民可以荡舟太液湖、逐月合家欢。香山公园则会举行汉服古韵迎中秋游园会，邀请多名汉服爱好者游园，组成行走的国风文化墙。 中秋也是赏花好时节，为此中山公园推出昙花坞中秋国庆花卉精品展、汇芳园四季飘香秋季兰展，展出海棠、苹果等观果盆栽，以及经公园特别控制花期的碧桃、梅花、西府海棠等100多盆精品剑兰。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波斯菊和百日草也静待市民的观赏。 民俗文化活动方面同样精彩，其中北京植物园的花好月圆圆满中秋、压花提灯和香囊制作活动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同时象征着幸福团圆。柳荫公园的中秋与兔爷活动也将邀市民体验非遗手作兔爷的制作。 另外，在今年的中秋假期期间，缤纷多彩的科普活动也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启。其中，园博馆推出中秋赏月节俗与馆内月主题园林建筑、馆藏汉代文物展等专题科普短视频。显和公园则将开展生态文化艺术展演和生态科普特展。双秀公园举行园艺驿站和中秋植树活动。 疫情还在持续，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中秋假期北京全市公园将严格按照75%限流标准，坚持预约限流错峰措施，所以大家在出游之前呢，还是要提前了解路况和周边交通情况。游园的时候也请您配合公园的工作人员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科学佩戴口罩，不聚集不扎堆儿，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游园秩序。 在今天中午12点，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会正式迎接8方来客。为了保障交通顺畅，通州公安分局建立了包括前沿指挥部、文警派出所及3处警务站在内的安保工作实体，科学划分出了4个防控区域，根据不同时段游客流量和安保需要，设置相应的勤务等级，打造全时空全覆盖的安保勤务机制。 针对线上线下出现的倒卖转售环球度假区票务产品的违法行为，通州警方将重点加强互联网监测和违法信息清理，加大现场及周边地区巡控力度，持续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另外，出于安全和疫情防控的需要，环球度假区今明两天会进行客流管控，仅限持当天门票、电影院电影票或是酒店预订证明的游客进入到环球城市大道，请您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出行。 我们再来关注9月19号到10月6号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在怀柔扬颂中国影视产业示范区启动。今年北影节嘉年华以科创怀柔逐梦光影为主题，增设影都花海、鹿世界等多个场地，整体推出40多项科影融合体验活动，并第一次打造夜场环节。昨天本台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好了，特别棒，看镜头啊。

第四位主持人则由去年来自主会场河南台的主持人庞小哥贬为今年主会场四川台的李丹。 另外，今年中秋晚会的歌唱组合可谓是充满惊喜，令人期待。其中搞笑诙谐的央视 Boys 组合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将在本次中秋晚会上合体献唱《平凡之路》，而歌手周笔畅还将首次与陈云霞、张玲、吕洋、崔晓彤、张红等五位奥运冠军合唱歌曲《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同时，凭借唱歌出道的薇娅这次也将走出直播间，在中秋之夜与演员杜江一起一展歌喉。而网红丁真也会再次登上央视舞台，与歌唱家雷佳及孩子们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相信今年央视的中秋晚会会给大家带来不少惊喜，值得期待。 接下来来关注演出。今年六月，围绕着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忽必创作的舞剧《五星出东方》圆满结束了首轮演出。从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件汉代织锦忽必勾陈起了一段埋葬于西域黄沙下的往事，有情有义，有笑有泪。让人期待的是，9月25号到27号，五星出东方将会再次登台天桥艺术中心。 在许多观众看来，五星出东方与舞剧《天路》有些相似，因为他们的故事都带有浓墨重彩的民族风情。对此，编剧杨帆坦诚相告，这次的音乐创作难度特别高，因为目前已知的有据可查的西域音乐风格大多集中于唐代，远远晚于五星出东方背景设置的汉代，因此创作者需要站在历史的基础上向更久远的过去眺望。 在特色乐器的运用上，杨帆也用了很多心思。在舞剧《天路》中渲染藏地风情，有许多现成的特色乐器，但到了五星出东方，哪怕是常常令人联想到西域的琵琶也要改造一番。而为了营造更加深邃久远的效果，有时候还需要在现有琵琶音色的基础上叠加中阮等乐器。 这部可谓是凝聚了无数心血的作品在首演时便大受好评。针对新一轮演出，杨帆透露，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演出也有惊喜，其中就包括首演时因为时间相对紧张而延期的主题歌已经在最近进行了录制，将由谭维维、阿云嘎共同演唱，他将很快与观众见面。 节日期间肯定少不了美食相伴，接下来为您推荐一部下饭的纪录片。 B 站早餐类的早餐品类原创纪录片《第一餐》已经于昨天起与观众们见面。据了解，《第一餐》以将晨光中的温暖吃进胃里作为核心理念，通过将故事与美食元素有机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现出早餐这一饮食形式背后潜在的人文属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让原本讲究的早餐逐渐变成了将就。据中国营养学会近年对一项早餐行为的调查显示，中国有 35% 的上班族每天饿着肚子进了办公室。许多人对早餐的普遍印象变成了填饱肚子就行了，甚至有的人宁可为了多睡十分钟懒觉而放弃了早餐。 这次为了唤醒人们对于早餐的记忆，引导人们重拾对早餐的憧憬和关注，第一餐特地邀请了演员高露、梅婷、咏梅进行配音。另外，整部纪录片还选取了全国各地丰富的早餐品类，摒弃了精致的摆盘与华丽的装潢，从贴近生活的日常食物出发，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 另外，这部纪录片当中也没有多余的描述和铺陈，焦点直接对准美食本身。在节目里，店家食客们说这一口不配字幕听不懂的乡音，让观众身临其境，化身其中，仿佛经过自家楼下的小摊，亲切而真实。而第一餐也希望通过全国各地迥异的早餐引申出各地不同的饮食文化，并通过早餐这一文化载体彰显出地方与人群的关系纽带。 最后来关注一部进口大片的最新消息。昨天动作大片《007无暇赴死》正式定档，将在10月29号登陆内地各大院线。面对更凶险的任务、更残暴的反派，邦德的拯救世界之旅再次充满了未知与危机，他又能否再度化险为夷、力挽狂澜呢？ 继2015年《007幽灵党》之后，时隔六年风靡全球的超级特工终于在万众期待下再度归来。片方透露，这一次他将会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另外，影片还会有两位各具魅力的全新女特工惊艳加盟。 这部影片还是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次出演007，曾经在前作中贡献出很多高能名场面的他，相信也将在自己的系列谢幕之作中为观众带来不少惊喜。 好，北京时间8:2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的，在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小微企业贷款就用小微易贷，速度快，额度高，利率低，申请放款都线上，多种模式任您选择。做小微易贷就找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容易的易哦。详询95580或各营业网点。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的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十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主播在线，我们先来为您更新一下疫情数据。据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的消息，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本土病例28例，都在福建，其中厦门市16例，莆田市7例，泉州市5例。昨天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来自上海。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1例，来自云南。 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中秋节是一个寄托思念、阖家团圆的节日，正值中秋假期，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我们来听几个与家庭和家风有关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郎才女貌的剧作家吴祖光和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的结合轰动一时，一个出身书香门第，一个是舞台上的明星，他们组成的家庭流传下来哪些家风呢？来听故事，世代书香，文脉流长。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印象特别深的，我感到就是这个吴汝光先生啊，他这个家风的教育哈，就是这句话，你看，不屈当至贵，最富是清贫。 我觉得这个就属于那种家史比较渊源的传承的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就是让人家感觉很振奋。 他们家的为人啊，真的没得说的。 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和合家风文化主题展上，不少观众都驻足在剧作家吴祖光和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一家的家风展台前，大家频频点头称赞这一对让人羡慕的文化界伉俪，以及他们留给后世的家风。说起吴家的家风，吴祖光、辛凤霞的女儿吴双说起了一个关于捐赠文物的故事。 我们家是一个传了很多代的一个文化家族，你像我的爷爷是一个很标准的文化人，他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他喜欢什么呢？喜欢古玩、字画。他可以把身上很多的钱，比如说工资一拿出来，先出去就买了一大堆字画回来。后来呢，到我爸爸这辈儿，我爸爸是1947年的时候躲避这个国民党的一个追杀呀，就被共产党安排去了香港，在那待了大约2年之后呢，正赶上咱们中国新中国成立呢，他就回来了。周恩来总理召回了一批文化人，其中包括我父亲。回来之后呢，就有一个大问题，因为我的爷爷半身不遂了，他们那个房子里大半房子全都是爷爷半生积累的这些字画、古董之类的东西。然后这时候我父亲他就说，把这些东西啊，把300-400件捐了得了。说捐哪儿呢？捐北京故宫啊，因为咱们搁的私人手里面没有办法保管啊，坏了怎么办？风吹雨打，温度不对，各种各样的危险。后来我爷爷，哎，他觉得主意太好了，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也是他经历过战乱一直保存下来的，放的故宫是最安全的一个地方，政府的这种专业保管比咱们私人好多了。结果在解放初期的时候，大约是在50年左右吧，全部捐赠给故宫了。 所以我就是说，吴家的所谓家风实际上是一种物质上很清贫，但是精神上非常充足的这样一种风格。 吴祖光，江苏常州人，是著名学者、戏剧家、社会活动家。他创作的话剧《正气歌》《风雪夜归人》、评剧《花为媒》等广受观众的喜爱。在女儿吴双的眼中，父亲不但才学渊博，而且一身正气。 我爸爸这个人啊，度恶如仇，思念很少。有一件事儿，我爸爸有一个朋友姓张，这张叔叔教我念书。是我爸爸这个有另外一个朋友是一个剧作家，剧作家和这个张叔叔两个人共同可能写了一本剧本，被采用之后呢，放出来的时候啊，上面只有那个叔叔的署名，而没有这个张叔叔的署名。我爸爸就觉得特别的抱不平，你知道吧，他感觉特别不像话。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有点知名度的剧作家，那么你和这个年轻的剧作家合作了之后，你盗取了别人的成绩，你这个非常不道德。于是我爸爸就基本上就和那个人绝交了。其实我爸爸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会为这个许多社会上其他的不平的事儿，不是说发生在他身上的，别人身上的不平事，他就会出去去做一些公正的评论。他这样一个人。 1951年，郎才女貌的吴祖光与辛凤霞结婚，两人的结合轰动一时。当时不少文化界名流经常在吴家聚会，探讨艺术，切磋学问。而这一点给当时年少的吴祖光的儿子吴欢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家的文化的氛围啊是有承传的。我的记忆里边最深刻的呢，就是呢，在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就是北京的一个文化沙龙，文化名流都有，齐白石、梅兰芳、徐悲鸿、傅抱石、赵丹、马谭、张球，云集了所有当时中国的文化名流。我们家就是有一个敬老会，每年都要请一大批老先生到我们家来，大家都是朋友，在艺术上一定要尊老敬老，这个家教呢是比什么都重要。 不仅尊重老艺术家，而且在改革创新方面，吴祖光和辛凤霞也开创了新局面。尤其是辛凤霞，在自己的评剧表演艺术当中，继承前人的技艺基础上，他大胆地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借鉴其他艺术形式，对评剧加以革新改良，开创了一派艺术新风尚。 我妈妈是一个舞台上的非常卓越的革新者，因为她从小为了养家，家里是穷困之家，所以她为养家，她就学戏。学戏时间慢慢长了，到10来岁时候啊，他就有改革的意识了。他看各种各样的戏，他喜欢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戏，在他脑子里慢慢慢慢，他就会产生一种化学变化，他就融在他自己的那个专业里面去，他就自己想改，而且改的时候他不怕别人说你，他就把那老腔他老改，他改了，他还有一个即兴的能力，在台上老突然想起事，他就开始哼腔。到后来解放以后上演了一批剧目啊，是他跟我父亲的一个某些结合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花为媒那个电影，那是我爸爸的修改的电影剧本，然后我妈妈演的这个戏曲电影，至今都是整个中国戏曲电影当中的一个精品。 辛凤霞的评剧《花为媒》《刘巧儿》在当时的中国轰动一时，观众们十分欣赏辛凤霞开创一派的创新表演。辛凤霞的大名更是在当时的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生活中并非总是一帆风顺。1975年，辛凤霞因病再也站不起来了。告别艺术舞台之后，辛凤霞并没有放弃追求，在丈夫吴祖光的帮助下，她在文学领域又获得了新生。 我妈妈在1975年的时候突然脑梗，导致左半身偏瘫，一直23、24年都是这样。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你想让一个那么成功的演员，舞台上风光无限的一个演员，突然间就不能上台了，那他太痛苦了。这时候我爸爸我爸爸这能力就显现出来了，他要帮助他的妻子闯过这个难关，所以他就让我妈妈呢先读书，你先看看书啊，你看看别人的女演员怎么经过一些困难的，另外一个你写东西，写完东西咱发表去。这样的话呢，我妈妈忽然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和观众见面，就把我的文章 给他们看。他就是这个人是习惯性的一种持之以恒的一种刻苦精神，我妈妈有生俱来，好像有点拿手写，天天早上五点多钟他起来了，五点多我们家谁都没起呢，他起来了，他坐他自己那书桌前面，他开始写。你说他写多少，没完没了，天天的写。最后在几年之后，我妈妈竟然就成了一个著名的作家了，出书了，出了好多的书。 总结吴家的家风，可以用世代书香、文脉流长来形容。如今女儿吴双继承了父母的文化艺术天分，成为了我国著名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剧作家，儿子吴欢也在书画方面卓有建树。回顾父母对于自己的教育，吴双感慨地说， 我们吴家家风啊，还是个文化家庭，艺术风范，平等理念，生命应该是归于快乐的这么一个氛围。 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 有着最帅交警之称的孟坤玉，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如今小孟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忙，然而他却一天比一天精神。他说是一家人的辛苦付出让他有了今天的成绩，他更要尽职尽责来回报这个团结温馨的家。今天的故事我们再来听一听最帅交警的最美家庭。 普通的年轻交警成为了网络名人，随着他的工作和生活， 2009年，由北京最帅交警之称的孟坤玉登上了新闻联播，一时间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2009年，对，过去7年，我觉得还是以前怎么工作的，我现在还怎么工作，其实对我影响不是太大。 如今，孟坤玉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也和7年前有了不小的变化，可无论怎么变，对他来说都是更加辛苦、更加忙碌了。 之前呢，都是在天安门的边上。所以现在呢，就是直接在天安门这个地区，管理交通了，所以这块儿离祖国的心脏越来越近，确实比以前也忙多了，更艰巨了，可能比以前顾家更顾不上了。所以你看，这礼拜我就礼拜一上班以后就回不去家，我再回可能就礼拜五了，然后礼拜六还有勤务，所以基本上赶上大勤务、大活动的时候就是一直是这个状态。 天安门中心区的工作不仅辛苦，勤务规格也更高。压力自然也就越大。虽然在来到新岗位之前，孟坤玉早已经是荣誉加身的名人，但他丝毫不敢怠慢。 刚开始来我特别不适应，也老睡不着觉，经常失眠，那时候经常是吃安眠药才能睡觉，然后现在慢慢就适应了，慢慢的工作也能够得心应手，也总结了很多经验。这是我觉得不管你以前是走到哪步了，可能工作成绩也出来了，但是你弄一个新的岗位以后，你还是得从零一步一步做起，所以我感觉就是，不管是哪个人，到什么程度了，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就不要去考虑以前的事儿，还得真是从基础一步一步做。 孟坤玉说，接受了大大小小的采访，每次大家都会赞扬他勤恳的工作态度、认真的工作作风，可在他看来，自己取得的收获其实是背后一家人的辛苦付出与坚定支持。 家里边这块对我帮助挺大的，而且关心特大。举个小例子，我老婆说基本上他们晚上不怎么吃饭，吃饭也就是喝粥，就是中午剩点晚上就齐了。但是我说今天我回去呢，我岳母也好，我爱人也好，超市买一堆菜，我是爱吃什么他们就给我做什么，所以他们说你回来吧，你回来家里跟过年似的。所以这块心疼我，我知道他们心疼我。 说到自己的妻子，孟坤玉也难掩骄傲的心情。孟坤玉的妻子刘小雨入选了公安部和全国妇联举办的好警嫂评选活动。 家里的孩子呀，老人就是我爱人自己照顾了，我就是偶尔休息的时候能赶上一两次去接他，但是基本上你看上学也上了半年了，我也很少去接他，就接过那么一两次，包括幼儿园也是，像学校的老师都不认识我。我觉得娶了我爱人，包括我岳父岳母跟我们俩一起生活，我觉得也特别好，特别好。 孟坤玉说，作为警嫂，妻子为了自己的工作牺牲了很多，所以生活上的事儿他常常让妻子做主，两个人各有分工，各自掌管一方，互敬互谅才能让家庭更加和谐。 工作上的事儿他基本上全是以我为主，我说什么基本上他就都原谅了，都配合了，什么事儿我们都是商量着来。比如说给孩子拍照片，选照片就是他选第一遍，我选第二遍，其他的事儿也是基本上都是 我让着他。嗯， 所以就是工作上的事儿都是以你为主，然后家里的事儿就是听爱人的。 对，听爱人的。嗯， 所以你们这个分工很明确。 对对对。 工作上，小夫妻俩还时常交流，相互开解；事业上共同进步。 其实我爱人工作也特别优秀，当了一个主管嘛，大厅主管。我们俩也交流，毕竟也我也在干部这个也干了几年了，他也刚开始，我们俩就说你可能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说你遇到什么困难，哎，我以前怎么处理的，我就跟他聊，所以我们俩共同话题还是挺多的。 在外人看来，孟坤玉这位网络红人的生活让人艳羡，有鲜花，有掌声，有妻子、女儿和家人的陪伴。然而，这背后的艰辛似乎只有孟坤玉和家人才能体会。 跟爱人刚结婚2009年，然后她刚怀孕，她父母还有我父母都陆续的重病就开始有了，所以那一段苦了一段，熬了一段，孩子也不听话，而且说实话她有那个叫抽动症，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给她治疗，一个是学习不太好，就是听不进去，她上了2年的幼儿园，老师反应就是坐不住，后来才想到去看病，然后去了很多医院，就是抽动症。现在，刚5岁半，5岁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开始给他扎针，就一直扎针，然后每次扎都哭，到现在为止就是不哭了，但是确实也心疼。 尽管如此，孟坤玉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的，然后就是有病咱们就该治病治病，该吃药吃药。什么事儿都得往好处想，以前可能有时候遇到点事儿，哎呀，怨天怨地，哎呀，我怎么这么背啊？但是现在我和我爱人都转变了，不怕麻烦，有什么事儿解决事儿就行了。其实谁没有家长里短，谁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都有一本。可能你遇到一个难题，遇到一个难事儿，那是老天爷在考验你，大事儿变小了，把复杂的事儿变简单了。你一看他这事儿就特别好解决。 无论是对生活保持积极乐观，还是在工作上谦虚谨慎，在孟坤玉看来就是落实在责任两个字上。责任也是孟坤玉希望女儿能传承下去的家风。 经过这么多事儿，我觉得小孩也是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所以对他成长，我觉得遇点难事儿应该对孩子来讲，教育来讲应该是有好处。其实你看，包括他洗脚啊，什么都是他自己洗，洗袜子呀，包括洗手，然后就是让他蹲地啊，到哪儿以后垃圾放垃圾桶，每天必须要教孩子做的事儿。上次有一次是我们带孩子去玩去，结果他跟小朋友跑，前面的小朋友突然摔倒了，然后我闺女说不是我推的，不是我推的，然后他就跑了，然后我就赶紧给他叫过来，我说这种情况你不能跑啊，你看我跟别的孩子玩，他要倒了我得先给他扶起来，然后他就知道了，说爸爸你跟我说了一次我就知道了。 作为一名80后，孟坤玉也喜欢上网打游戏，在 KTV 里也是位麦霸。之前他和几位同事一起录制了歌曲《一路有我》，唱出了首都交警的心声。作为一名交警，孟坤玉这位80后更让不少人刮目相看。 我觉得他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偶像了。从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成绩来看，我们80后也可以撑起一片天。 站在自己的岗位，孟坤玉也找到了深深的自豪感。大国小家，对自己的小家负起责任，便是对祖国的忠诚与尽责。 第一次加这个升旗起舞，其实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离国旗护卫队那么近啊，离升旗现场那么近，所以听着国歌响起的时候，看着国旗往上升，真是热泪盈眶。那是我第一次感觉使命这么崇高，然后所以从那以后真是感觉到了团结呀、忠诚啊，包括凝聚力，所以也把我带得更有冲劲儿。 漫漫长路我们前行，也许会有好多艰难， 只要我身边有你在，不会害怕更多。 好，我们继续来听下一个故事。假期相信很多人会选择出去旅游，下面是一个关于家庭旅行的故事。陆春和杨清坤是80后职场人，平时只要一有假期就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旅行。慢慢的，他们带着姥姥姥爷旅行，带着盲人朋友旅行，让身边的人在行走中感受天地万物。我们一起来听在路上的三口之家。 别带出去，小孩子他生病了是怎么着了，要丢了怎么办啊什么的，我们家基本上没有人质疑过，他们都觉得带孩子出去玩是对的，一定要带小孩多出去走一走，就是也会担心，但是从来不会说上升到反对这个程度，没有过。 今天要讲一个新家风故事，比起其他家风经历几代的传承，杨清坤和陆春两人还是80后的年轻人，孩子不到四岁，还没到传承的程度，但是这个家庭的成员都崇尚旅行。妻子陆春说， 因为他现在还小嘛，就是读不了万卷书，那就先行万里路。 不到四岁真的能行万里路吗？答案是可以，远到英国等十多个国家，近到京郊或者国内二十多个省，只要有假期，这一家三口就一定在路上。 在旅行当中挺锻炼身体的，因为世界各地嘛，不同的气温气候什么的，然后我们家小孩之前挺爱生病的，就是一岁之前经过这种折腾嘛，你会发现小孩子身体也会变得比较好，比较结实那种。 因为打小就和世界各地的人接触，他们的儿子坤宝不仅身体好，而且性格也是活泼开朗。 跟那个斯里兰卡当地的小姑娘嘛，然后看 这两个小朋友， 对，两个 挤在一个沙发里。 对，他跟这个当地这个小姐姐嘛，好，两个人在一块儿，姐姐玩的也是我们的手机。对对，那姐姐可能没玩过这种中国的游戏，然后就带过去，就两个人一起玩。我们家小孩现在基本上不会有和陌生人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说话那种，他都会就是。看到人之后会很主动的说你好或什么的，他看到外国人他现在会说嗨，会说 hello 这种。 我记得带他去那个菲律宾长滩岛是22个月大，还不到两岁，然后当时就是有两个当地的小哥哥过来嘛，人家就拿他的玩具玩，他就跟妈说他拿我玩具，还在那个地上打滚就耍赖，我看那两个小朋友也不搭理他，就接着玩，然后那个当地两个小朋友的爸爸也在那儿，就跟我老公在聊天，然后就看了一眼也不搭理他。要是在中国哈，你可能就会上前说，哎呀，那个要给哥哥分享啊什么的，可能对方的父母也会说，那小弟弟的玩具，你看小弟都哭了什么的，就不要去拿什么的。但那个场景下，我看人家对方都没说什么，我说，哎，那我也别管了。后来就发现他慢慢的往人家身边凑，然后凑，他就说了自己那会儿说话还不太利落，就那意思，就是想跟哥哥一起玩。哥哥开始还不理他，他可能看他太可怜了，那个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哥哥就把他拽起来跟他一块玩。哎，你就会发现。其实小孩子之间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大人 不用大人参与。 对，就是我们在国内你会发现参与的真的太多了。 当然陆春自己也说，带着孩子旅行肯定不像两个壮年可以长久的跋山涉水或者多玩一些景点，他们不仅要设计线路，还要为孩子准备出生活的必需品。 你就把奶粉带够了就好了，就是年纪特别小的。我有一个囧途嘛，就是去泰国那次，很小，几个月，不到一岁，反正，然后还在喝奶，只能吃一点主食了嘛。然后奶粉就是，我觉得那几天的量应该已经够了，真的没有想到，就到了热带国家之后。他本身是吃不下去一些主食的嘛，热嘛，他可能就会喝奶会比较多，哎，发现奶粉不够了，当时就去那个泰国那个超市嘛，就找了一个就是我们在国内就是最常见的一种牌子的奶粉，然后买过去再去让他吃，哎，发现后来发现他也没有什么不适应，其实这一点就提醒，一定要带够了这个，尤其是小月龄的带够奶粉，完了就是如果真的发现这种情况了，你一定要去找国内最常见的，不管是超市啊还是网能见的一种这种品牌的东西。 事实证明，孩子的适应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很多。在这对夫妻看来，除了游山玩水，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样子更加重要。旅行当中对当地社会情形的观察，也都是孩子的宝贵财富。尤其在斯里兰卡这种稍微落后点的地区，他们看到的景象，别提孩子，连陆春都被吓了一跳。 我说看什么呢？因为有水牛啊，有白鹤那种啊，挺漂亮的。他说是看风景吗？还有看大家都在看，不是风景，你要看那边。我一看，你知道什么？是一只鳄鱼，是鳄鱼。然后孩子们啊，放学就从旁边去走过去， 从鳄鱼身边走过去。 对，那鳄鱼离孩子们也就10米，也就10米的距离。然后大家就每个孩子走过去都会看一眼。就是那个水也不深，就是一个正好没过水牛的那个高度，水牛的那个头那个在上面嘛。 就是当时你看那个画面，你真的不会考虑什么和谐，你就考虑到这孩子的安全怎么保证，然后当地村民的安全怎么保证。 那你们家小娃娃有没有说，哎，这个该怎么办？ 他就一直躲嘛，小孩都知道躲嘛，他看到鳄鱼他会躲。那你像那群孩子跟他一边大的，看一看什么的，可他还是会远远的去躲，他还是有害怕的心理在里面，所以就很复杂的一个心情。 虽然这个环境空气清新，生态平衡，可居民区里的鳄鱼也充分暴露了凶残动物的本性，连警察都不管，人们除了敬而远之也别无他法。这种生命体之间微妙的关系，希望小坤宝能够慢慢的在成长中体会到。正是在行走中，孩子对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能体察他人的不易和艰辛。陆春也会抓住机会教孩子多多关心关注身边的人。 我走到那个就是西藏或这些地区，你看到一些小朋友啊，可能穿吧，我就跟他们，你看你现在你觉得你生活得很幸福，但你看那些小朋友，他可能在一些地区之后他还没有一些棉衣穿，到冬天说他会很冷，然后回来之后爸爸带着他去那个邮局，把那个衣服啊棉衣啊他自己的棉衣啊我们的棉衣就捐给那边地区，然后让他自己去填那个字儿，一定要让他去写。 这个家庭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此，当我们以放松心灵在旅行中陶冶自己的目的出发时，陆春、杨清坤用走一路行一善的方式把旅行的意义升华了。说到这儿，还要介绍一下丈夫杨清坤，他之前在旅游行业工作，就职的公司组织过很多公益活动，其中有一场是带着盲人去听海， 他们会去用手蘸海水去尝一尝，他们会听那个海的声音，海浪的声音，我们会给他一些那种螺呀什么的，就让他吹一吹，就是感受一下。他们其实到了那边之后也自己也特别的开心嘛，会一起读诗啊或者什么样的，生活也挺不容易的，他们的这个性格都挺顽强的，特别是有些人还不是说天生失明的，而是后来失明的，他们后来就重新适应一个就是没有光明的世界吧，我觉得是这样。 前面说到这个家庭是新家风，并非从老一辈手中传过来，而是年轻人的自创。其实他俩已经把旅行的家风发扬得很好了，长辈们年轻时没有条件出去玩，现在正好通过带他们旅行尽尽我们的孝心，未来他们一家三口还要带上老人去更远的地方，走更多的路，帮助更多的人去看更美的风景。 大概七个人，包括姥姥姥爷他们一块儿，我就带出去了，因为他们其实出门的机会很少，推着那种折叠的小轮椅推着他走，累其实不累啊。像我姥爷，我最有挑战的是我曾经带他去过那个登封的少林寺那边，到了那边之后我们坐上缆车到了山顶之后呢，他可能走的就是也不会特别的长，但是也没关系，他们本身能出去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他们回来之后也会，也不说四处炫耀吧，就会习惯性的讲讲出去玩的故事，就是对他们自己来讲，我觉得是一件也特别开心的。 悲伤欢喜苦涩甜蜜紧紧相依， 啊啊有我有你，新鲜空气为他迷死， 就像 ABCD 1 2 3 Do Re Mi， 啊啊你爱早睡 我爱早起， 早睡早起 Say cheese。 好，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赵逸阳，话语程强，主持人江宁清瑞，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听到由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 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我很漂亮，爱的姑娘。